巅峰之选 C 位成团 FM 九七四王牌天团 Band 荣耀出道，音乐、潮流、光影、电波，每一种娱乐都是生活，每一段奇遇连接你我。北京音乐广播 Let's go 娱乐最王牌，青春归位，铿锵前行。 今天节目的开场跟平时不太一样啊，在周末的第一首歌，欢迎大家在车厢当中跟着我们一块儿来唱。 是的， 艾珂已经在直播间上演天竺少女的这个唱跳的版本了啊。 这段舞蹈还挺精髓的， 这是你自己编的吧？ 没有，是 MV 里面当时出现过。继续来唱歌啊。 OK。 当我看见坐见破损的战衣，盔甲后你的表情，带着笑意想要对我说。外来的洗涤剂将离公主远去，那些令人刺耳的声音 我不听，我不听， 偏偏我又容易受影响，容易伤心，没有用，微笑的表面不停骗自己，当力气好像攻击自卑的心理，四年来带着各种面具想让你我孤立，莫名其妙的话语，莫名其妙的话语，如同傻子掉进眼里不用哭泣，莫名其妙的话语，莫名其妙的话语，不如下当点一直的主意，我不要王子苦苦守候的故事，梦幻故事，我不希望你是王子，因为瑰丽童话结局为战而死，故事开端结局为你而真实。 但其实的忠贞不畏惧邪恶的眼神，这过程一直放在我心里，就像藏在你胸前的盔甲，保护着我，让我心疼，骑士们发挥出你们的精神，就这样强悍的骑士撑到最后，骄傲的公主要回家，整装再出发， 当我看见中间破损的外衣， 后面 的表情 带着笑意向我 奔跑说，外的奇迹小李公主远去，那些令人刺耳的声音 我不听，偏偏我又容易受影响，容易伤心， 当精神又 微笑的表面不应该惊喜， 搞不定好像攻击自己心里存在乱， 带着这种面具想让你我放你， 没有人给你鼓掌好吗？还谢谢，搞得好像这首歌是你来唱的似的啊！ 就好像一开篇的时候来了一场个人的演唱会 啊， 然后有请的嘉宾是 Jolin 和 J。 嘿。 刚在办公室里面我们差点就要 PK 起来了。 对， 一说上直播要唱，我说我怂啊，你来。哎呀这个骑士精神今天节目的开场啊，就是这种欢唱形式也是给大家带来一个周六的开心的这种启动出发嘛。 这是假日虚度指南，不准不开心，所以第一首歌曲希望大家都能够坐在车里就迸发出我们当时那些回忆。尤其这首歌你现在听起来还是觉得钟兴民当时很厉害。 对， 写的词儿啊，包括这当时编的曲也很好。 我其实一开始在海报和骑士精神里面一直在纠结后来还是勉为其难选了一首你会唱的。 这是唯一一首我会唱的 rap。 好的，哎呀，欢迎各位收听我们娱乐最王牌，各位周末快乐，我是思萌， 我是艾科。 那么在下午的5:06，我们节目直播啊，也来该关注一下，除了音乐方面呢，还有最近几天大家都在关注的2020的东京奥运会啊。 是的，首先我们要掌声送给这些奥运健儿们，为我们目前为止夺得了2枚金牌。 对啊， 第一个就是女子组10米气步枪的冠军，然后也是00后 杨倩 对中国夺得第一枚金牌。 对，上午的10:10左右，我也是刷手机看到之后非常非常的兴奋啊。包括在下午，我们俩刚才在办公室里面就是一阵的欢呼。 对 啊，就是举重这边女子49公斤级的运动员侯智慧也是拿下了2枚金牌。 真的，每次看这种比赛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分外骄傲。 对， 然后那种发自内心的呐喊就会引来这个周围的办公室同事。 对啊， 你们干嘛呢？ 就是刚刚这边那个文艺台那边张帆也是探个头，是你们刚刚那儿吆喝的吗？我说是啊，抱歉。对，就相信肯定每个人的这个心情都会被这奥运会所带动的嘛， 感染了。 而且目前呢，中国也是这个暂列这个奖牌数的第一位，2枚金牌，1枚铜牌。 是的，昨天晚上第32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呢，开幕式在日本东京举行， 没错， 也是作为奥林匹克历史上第一届推迟举行的奥运会。东京奥运会的筹备过程非常的坎坷，大家都知道，这个国际奥委会的主席巴赫有一句不断重复的比喻说，奥运会将会成为黑暗隧道尽头的光亮。 对。而且从昨天晚上这样的一个开幕式的观赏效果来看呢，是有亮点啊，当然更重要的还是有槽点啊。对，就是首先这东京奥运会是鼓励设立这个男女双旗手嘛，中国代表团这边的旗手呢是女排奥运冠军朱婷，还有跆拳道的奥运冠军赵帅， 是的， 两个人，包括朱婷也是成为了中国夏季奥运历史上的第一位女旗手。 对，你有没有觉得就是在赛场上出现那个中国红的时候， 哇， 好美啊， 太酷了，真的太酷了，就是那种红色硬配着它的那种白色西裤啊，包括那种个头举着这个中国国旗出来的时候非常非常的骄傲。 是，这一次这个东京奥运会呢，中国体育代表团由777人组成，也是我国境外参赛规模最大的一届，其中运动员是431人，将参加这个除了冲浪啊还有棒垒球和手球之外的30个大项，还有225个小项比赛。 对，包含在其中啊。其实那么我们说回来，昨天这个奥运会的开幕式有很多，比如说一些这个回顾历届奥运会的视频里面啊，有很多我们熟悉的面孔，比如说篮球巨星是吧 Kobe Bryant， 还有前中国田径名将刘翔，包括刚提到的这个中国女排的现任队长朱婷的身影都在视频当中出现了， 所以很有心。 对， 看的时候有点想哭。 还有就是可能好多人可能对于动漫来说比较感兴趣，就是因为在昨天的奥运会的开幕式上面也有很多这个游戏啊，包括动漫的这种BGM 用在了整个这个现场的表演当中了。 你说吧，最终幻想那个 BGM 响起来的时候，你有没有觉得爷青回了？ 有一点啊，但是我觉得我犯下了一个错误啊。 怎么了？ 就是我就不应该期待在奥运会上看到奥特曼啊，结果幻想破灭了啊。 但是你看到了爷青回的另外一个超级变变变。 对啊， 有50个图标，奥运图标， 没错， 就是项目图标来组成的。 对。 然后他们超级变变变呢也是非常卖力，为我们精彩卡点了。 而且中间大概是多少呢？40多秒的时候吧。 1分多。 在进行这个网球的这个动作展示的时候，还有一个这个失误的环节，其实会让我们感觉到很真实啊。 很可爱，就至少证明一件事，不是录播。 对的，嘿啊。说回就是说完了这个好的地方啊，相信大家也有这些槽点。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今天看到有人在统计一个事情，就说经过了昨天晚上的东京奥运会，让很多人呢再一次的回到了哔哩哔哩网站上，再次去回顾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了。 对， 是不是啊？ 哎呀，就是当年真的是，我觉得扬我国威， 太震撼了。 现在就是看到这一次这个东京奥运会的开幕式的时候，其中有一些迷惑的行为，我们不妨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 对， 就是有一段那个独舞，那个独舞是在向世界介绍着什么呢？是我们从小看过的那部电影吗？ 是那两个字吗？还在娱乐专盘存在过关键词的啊， 好吓人。 对对对，就好多，就因为它可能要展现一些比如自然元素是吧、嗯、太阳啊风雷火电等等，所以它的那种风格、嗯、我跟艾科还在聊，就是可能的确是不太一样，人家的那种文化和那种理念的诠释包括舞蹈的编排的确是跟我们想象当中有很大的出入。 对，但是有一个这个我们俩在车上同时看到那个红色线条交织在一起的， 嗯， 它其实象征的是疫情期间人们复杂而纠结的一个心情， 没错。 然后那个红色线条呢也代表着人类的这个神经， 嗯，神经和肌肉的连接， 对 对，象征我们关于关注身体的健康包括这种脉血脉的流动嘛。 对，所以奥运延期的一年每个运动员都特别不容易， 对对对， 对于他们来说就失去了表现最好的一年。 嗯嗯，是的啊。大家呢也是关于昨天晚上的东京奥运会的开幕式、 嗯、 有什么想要就是印象深刻的想讨论的，可以随时登录听听 FM 的聊天室，找到娱乐最王牌或者是公众平台上找到九七次最王牌啊。 对的、 还有最后一点就是正在进行的这个足球这边，中国女足 F 组中国对阵赞比亚已经开始下半场了，那目前是3-3的成绩， 3-3了、 对，3-3了，上半场3-2，目前打平了。那么近期在我们节目当中也会呢适时的将一些及时的战况和资讯来分享给各位， 是的、 在奥运的一些资讯当中大家可以在车里面通过音乐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收听到啊。 对，所以最近正在进行的这个东京奥运会音乐应该适当来点精致的 City Pop Kirinji这支乐队，可能未来的大家听到他的声音呢以主唱为主了、 嗯、 所以风格不知道会不会有一些变化呢，我们现在重温一下他们当年这首特别吸睛的歌曲。 是源自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 City Pop 曲风、嗯、也是来自于很多就是当时在音乐人里面的日本对于动漫主题曲的这种创作的这种发展啊，让这种曲风就一直延续到现在了。 对，就是在最好的时候，然后再说一些很泡沫的事情， 嗯， 然后 City Pop 风格才会一时兴起， 就会让很多人就是再次回到那种比如说稍微怀旧一点的舒适一点那种城市的节奏里面啊。 对，那接下来我们不妨就把这种节奏再继续延续下去。 OK、嗯、 怎么样，推荐一首歌吧，梁博的这首《表态》，然后今天在节目当中我和大家分享过，因为我是唱作人的第一期，他现唱过一个 live 的版本， 嗯， 最后把它精致的做成了一个降噪版， 嗯， 所以听梁博的歌就应该话少一点，听歌。 所以那这到底是 low fi 还是 high fi？ High fi， 非常 high fi， 就它降噪只是前半段， 嗯， 就是大家千万不要就调一下自己的这个音量， 嗯， 因为在中途可能会被吓一跳。 好的，好的啊，大家可以随时关注我们九七四最王牌，包括天天聊天室，找到娱乐最王牌， 嗯， 和我们分享分享，在东京奥运会的开幕式当中，你都有哪些想要跟我们聊的？ 表态，梁博。 一人表态，你总是静静的期待我，你总是面容不改，你总是相信会有一朵花开，你总是让人不爱，你总是有你的神态，我你总是自证一败，你从来没什么迷人的身材，我却有个不变的姿态，现在无视它存在，也别去炫耀你的光彩，哎呦喂，重视你的心，要这样我爱，那些不明白就不要明白，你不能故意为了谁失去自由自在， 又是这样的一首，让人感觉在车里面，特别是开车的时候啊，特别容易这个油一脚深一脚浅的感觉。 就是很酷啊， 对对对， 梁博的声音、啊、 非常梁博， 对，他的音乐就会给人带来一种加油站的感觉啊。对， 你注意你的比喻啊， 真是啊、哎、 谁的加油站？ 我的，好吗？ 好的好的好的啊。 就是假如说你今天心情很不好的话，听到他的声音，我会觉得瞬间被治愈了， 就是听这样的歌会让人感觉元气复活，对吧？ 嗯， 嗯，好吧，就用你的那个比喻吧。 啊，我的什么比喻？ 你之前不是说是哪一首歌大鹏乐队的歌是你的什么 啊？也是元气复活差不多。对啊，充电啊。 好吧， 哈喽弟弟发来留言，就说到提到刚刚说到这个东京奥运会的开幕式嘛，他说、 嗯、 我也很期待很多动漫元素，比如哆啦 A 梦啊、 嗯、 坐着时光机飞出来啊、 嗯、 高达点圣火，哇，这个太酷了。 对啊，这都是我们童年的回忆。 对啊， 是不是灌篮高手也应该出来走一圈？ 对呀、啊、然后包括最后其实点圣火，因为每一次的这个奥运会点圣火是大家特别期待的嘛、 嗯、 又很独特很有创意，然后呢就这次我看感觉点完之后特别想说一句祝你生日快乐，然后小刺花。 据说这一次在开幕式之前临时换了导演， 嗯， 我不知道是不是有相关的原因啊， 啊， 有一些因素去做一些干扰之类的，但是就是总体的设计来说，回忆杀也是有的， 对， 但是没有那么满、 啊、对，就是会觉得好像其实也还好，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啊，让大家互相吐吐槽、嗯、聊聊槽点，我觉得反而是一件很开心很欢乐的事情。 那有一件事情我觉得还挺亮点的、 嗯、 对于我来说我觉得看到这个意义挺深远，就是57年的那个树， 嗯， 制作成的五环， 1964年的时候各国带来的种子，然后长成大树之后，在这一次制作了奥运五环，重新展现出来了。 对、 嗯、一种生命的延续嘛。 对，有关于奥运这一次的开幕式你们有什么想说的，第一时间联络我们，找到974最王牌，或者进入到听听 FM 的直播间。 OK， 我们奥运会暂时聊到这里啊，在今天还是有一固定的板块，就是来新歌测评。当然测评呢并不是这两天，而是说最近一直在发酵的一张专辑，6月份的专辑，来自傅函、 嗯、 在后沙之后呢个人的首张 EP、嗯、 叫做新世纪人类浪漫主义、 哎、 在这张专辑当中呢，他的演唱风格包括这个音乐表现都好像有了他自己的一些独特的特质。 嗯， 所以在乐队之外，通过这张专辑呢，他也有了更多的出口吧， 对， 就是把自己天马行空的一些想法包括做的梦都唱出来。 对，而且这也是一张这个他从乐队主唱包括到视觉啊到音乐创作者这种多元的身份嘛、 嗯、 逐渐的一个转变之作。亲手拍摄的封面照片呢、啊、制作的概念视频等等。然后我们今天找到了一段他自己推荐的一首歌，他是这么介绍关于这首歌曲的，很有意思，叫做《自行车之歌》。 他最开始就是一个很简单的用乡情去写出来的这样一首歌。 嗯， 我觉得其实他从旋律上面来说更像是一首儿歌。 对 对，是就是很简单的旋律， 对， 很简单的歌词。但是我其实觉得在这里面他除了童年的一些东西之外，他也有一些对于人生的未来的一些思考，就是、嗯，我其实包括在 MV 里面也有拍到，就是我会化妆成一个80岁的我， 对， 白色头发，然后画了很多皱纹。那其实我也是希望，即使我老了，未来我老了，我还是可以做一个快乐的，可以骑着自行车想去哪儿就去哪儿的这样一个自由的人。 嗯， 对，所以其实有的时候，当我们比如说，因为我也做乐队做很长时间，但是其实当我开始创作这首歌的时候，它更像是我回到一个非常简单的你从哪里来，然后你最一开始做音乐的一个 初衷， 一个初衷，对，是这样一个过程。 脑袋两脚尖，岁月划过。

一下那个椅子转过来，哇，就那种感觉嘛。哎呀， 好，那我 一睹真容啊！ 我还更期待就这次你会不会参加 啊？嘿。啊 跑调组 啊！我好像什么时候也没参加过啊。那有一年作为记者去到现场了，还不错，就是那种感觉。包括呢，那一年呢，我看到了像张碧晨，这次也是来到了我们这个导师阵容当中嘛。 嗯， 一共是八位导师啊，前四位呢，说出名字都很熟悉，那英、汪峰、李荣浩，这都是之前参加过的、 老班底了。 对，然后呢，另外一位是首次来的这个琴深深组合之一李克勤。 哎呦， 哎， 四位这个助手呢，分别是谁？吴莫愁、吉格俊逸、张碧晨，还有李霄云， 黄霄云。 哦黄霄云 啊，嘿啊， 我太想李霄云了， 是吧？刚测评完他的专辑啊， 对、 就是、 他那张专辑还挺好听的。 对啊，泡泡浴嘛，对、黄霄云呢，可能提起来大家会觉得或者星辰大海比较熟，但其实他在第四届好声音的舞台上呢，也当时加入过汪峰这边的四强的战队。 嗯， 所以基本上这后面四位呢，也是这个从好声音的舞台上走出来的实力歌手啊。 嗯、是的。说个题外话，因为刚才听到这个作曲家的时候，脑海当中久久不能回，忘记的一张专辑就是《麻雀》。 嗯，《 麻雀》那张专辑其实它的这个发行来说，包括自己的这个宣发，在各种的这个什么修摩托车平台上， 嘿， 为自己宣传了一波，是吧？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要我怎么办》那首歌。 要我怎么办、啊、 对歌词如此之草率， 怎么了？ 这是继贝贝之后贝贝只有两秒的音频之后让我觉得更草率的一个李荣浩。全篇打开，如果有兴趣朋友可以去搜索一下、打开就是呵呵哈哈哈哈 啊 要我怎么办要我怎么办， 这不是跟胡彦斌的那首歌在一起在一起然后唱九遍，两个感觉有异曲同工之妙、啊、 有一点雷同，但是就是他那个呵呵呵呵哈哈哈就底下的一个留言逗笑我了，说我大半夜的等你新歌上架你就让我听呵呵呵 就是让你治愈嘛，大晚上笑的让你就是哎呀就是睡不着觉啊，那种活力满满的感觉。 那我们再来治愈一下大家吧，分享一首歌，来自 Lorit 这首 Walk on the Wild Side， 这也是波普艺术大师、Andy Warhol 非常喜欢的一位人，然后他呢也是在他的推动之下组成了地下丝绒乐队。那这首歌听起来很适合散步啊，就是那种去寻找大自然的野生力量。 Holly came from Miami, FLA Hitchhiked away across USA Plucked her eyebrows on the way Shaved her legs and then he was a she She says, hey babe, take a walk on the wild side Said, hey honey, take a walk on the wild side She was everybody's darling But she never lost her head Even when she was given head She says, hey babe Take a walk on the wild side Said, hey babe Take a walk on the wild side And the colored girls go 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 Never once gave it away. Everybody had to pay and pay. A hustle here and a hustle there. New York City is the place where they said, hey babe, take a walk on the wild side. I said, hey Joe, take a walk on the wild side. Sugar Plum Fairy came and hit the streets, looking for soul food and a place to eat. Went to the Apollo, you should have seen him go, go, go. They said, hey sugar, take a walk on the wild side. I said, hey babe, take a walk on the wild side. Alright. Ha. just speeding away. Thought she was James Dean for a day. Then I guess she had to crash. Valium would have helped that patch. I said, hey babe, take a walk on the wild side. I said, hey honey, take a walk on the wild side. And the colored girls say, doot, doot, doot, doot, doot, doot, doot, doot, doot. 刚提到了 Andy Warhol， 目前在这个望京附近九仙桥那边的展览还是继续当中的啊。 看到 Gary 发来信息了， 哎，对，他说这个发了一个自己在那边展览当中拍照打卡的一个照片。 他的家人， 好啊，家人是吗？ 对，一看你就不熟悉 Gary 啊 ，Gary 是我们的老朋友了。 哎呀，你看看，真的是 广东地区的老朋友， 一看头像一个大帅哥啊。 所以每次说到那个不标准的粤语的时候，很塑料的粤语的时候，他都会吐槽我。 哎，那我们下回可以开一个小板块，让 Gary 来教教我们这些就是 广东话， 哎，标准的广东话啊。 好嘞，好嘞， 来关注一下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还有很多精彩的内容，包括就是信息要跟各位分享啊。比如说，助力中国队迎战奥运会呢，登录北京时间 APP 参与“你为奥运健儿加油，我为你加油”的活动。那么上传个人的运动瞬间啊，为中国健儿加油，有机会获得的是加油礼盒。所以呢，就是邀请各位啊，你祝福我赠礼，我们一起来助威。 还有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哇哈哈，本节目奖品呢就是由杭州娃哈哈集团提供的价值300元的2箱娃哈哈营养早餐以及1箱娃哈哈营养快线。喝娃哈哈营养早餐，早餐开启营养活力。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假日虚度指南 ，Hello， 各位，我是思萌啊，周末快乐。那么在本期跟各位分享的一个运动体验呢，其实也是一个赛事预告啊，大家可以此刻在974最王牌的公众平台上来看到最新的一篇推文。一开始啊，我提到这个赛事预告，我已经将图包括赛事的一些信息PO上去了。是在明天7月25号周日，三里屯的北区将会进行的是 ACC， 也就是 Asia CrossFit Championship， 目前在亚洲区这边最大规模的一场综合体能的挑战赛啊。那根据报名情况呢，在北区这边将要进行的半决赛，目前男子是40名精英运动员已经报名满额了，然后女子这边呢目前应该是报了22名，同时还有这个男男混双团队组合还有男女混双团队组合的一些 PK。那么在这次的赛事当中，其实也将会在这个开放的这种露天的场地当中来进行考验的，就是每一位这种热爱综合体能或者热爱 CrossFit 的这些运动员们啊，他们在赛场上所展现出来的一些实项的这个身体素质，包含了你的力量、你的耐力、你的体能、心肺能力、你的敏捷、灵活等等等等啊，包括一些你的这种在赛场当中的意志力，还有面对观众啊，面对跟各类运动员同场竞技的一种魄力，其实还蛮考验每一个人的心理素质的。而且我身边很多很多朋友，不光是在赛场里面去当裁判的，也有报名的。所以明天大概从早上9:30开始的第一场竞技，一直会持续到晚上8点钟，然后呢进行一个所谓的颁奖仪式，来决出北区半决赛这边的一些冠亚军啊，然后呢名次会有前几名选入在之后的比赛当中全亚洲区的一个总决赛的一个名额进行同场的 PK。 所以明天没事的，比如说要去三里屯或者工体附近逛街吃饭的，不妨可以在三里屯的北区这边去看看这场赛事。我相信每一位热爱运动的朋友会在明天的这场赛事当中去感受到一种非常独特的运动的魅力。那明天 天大概在9点多钟我也会来到现场啊，因为很多其实我也很关注的运动员，包括目前在国内顶尖级的像周振华呀，像陈胜，都被分在了男子精英组的第7组啊，被称为死亡之组。所以 OK， 我们期待吧，在明天见面，大家也可以在观众群当中来找到我，欢迎你和我当面交流关于运动方面的一切的东西。 OK， 分享到这里，我们继续回到直播间来听首歌。啦啦啦啦啦Kevin Taylor 带来的这样的一首歌 I Am You 啊，我们在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也期待稍后10分钟之后进入6点档的时候呢，我们今天的王牌大来宾鸭打鹅也会准时做客到直播间来跟各位，我觉得应该是就称他们为就是数字音乐人也好，或者科幻迷，听听他们和音乐方面的一些故事吗？ 就是以前他们比较擅长的是，据说啊，擅长的是这个数字电子音乐。 嗯， 但是今天呢，好像带来的这个新专辑又 有一些非常大的变化，加入了很多爵士的元素在里边。 嗯， 所以喜欢他们可以去关注一下他们最新的这张专辑。 对啊，我们稍后呢一会儿在直播间就跟大家一块畅聊了。大家在聊天室里面有什么关心的问题，都可以随时甩过来啊。 嗯， 我们也是跟两位呢一块来聊一聊关于音乐方面的事情。 对，我们话题刚才不是在聊那奥运会的事儿吗？有朋友就发来信息了，说昨天对他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儿呢，就是有一个画面出现了1000多架无人机，然后拼出来一个地球的形状。 没错，1800多架。 对，所以呢，对于奥运会可能开幕式，很多朋友的这个印象深刻的点，包括一些槽点都不太一样。 嗯， 欢迎大家发送到974最王牌，进入到听听 FM 的直播间。 嗯，对啊，我们来关注一下养生堂这边呢是可以听的啊，多重福利呢也是等各位在节目当中来取。7月20号到7月28号，听听 FM 这边开启了北京卫视养生堂音频版的上线的特别活动。那么进入活动页面呢，抽取现金红包、健康组合，包括养生图书等福利大礼包啊，同时还有这个刮奖的机会，领取 BTV 养生堂健康购超值优惠券。 嗯哼，好了，那我们听歌的同时不要忘了。就是继续话题互动，我们来推荐一首歌吧。 嗯， 这首歌第一首我觉得就是和年少的自己对话的一首歌、啊、就是觉得说曾经我们都会有一个心态， 我还是从前那个少年是这首吗？ 没有，就是觉得想和年少自己对话那种感觉是、哦、我是觉得很多年前你在还没有能穿高跟鞋啊、 嗯、 还没有成熟的时候，总是想把自己小小的身体装进一个大大的衣服里面， 嗯， 是吧？然后这种感觉就像你初出茅庐刚进入到社会，然后你特别讨厌别人说到一句话，小屁孩你懂什么呀，是吧？所以这样的感觉我觉得特别是映衬着这首歌，来自许飞和万茜合作的敬你。 小心火烛， 几天就以为要出嫁，看不懂人走茶凉，在歌里找各种药方，深夜回忆着五颜六色的旧账， 请你满身伤痕还如此认真，山水迢迢茫茫，还心怀分寸。我经历人去路过，还有道有顿，落叶纷纷，还独自上阵。 差不多同一个年纪，懂道理，这道理没有让生活更容易。都不能哭哭啼啼，在车里找各种 CD， 随时保护着若有若无的底气。 我经历满身伤痕，还如此认真，山水迢迢，还奋不顾身。我经历万千心碎。深藏一吻，乌云滚滚。 这首歌来敬一下我们曾经那个假装成熟一直想做一个情绪稳定的成年人可爱的我们。 嗯，非常好听的一首歌，适合收藏在自己的这个歌单当中。敬你，许飞和万茜，就许飞的声音在里面一听非常熟悉，包括这里面还能就是听出来他其实唱父亲的散文诗的那种略微有一点伤感的情调在里面啊。 好啊，就是我们接下来这后一个小时的这个采访呢，可能和我们现在听到这种文艺气息的歌不是很符合。 哎， 因为我们先提前透露一下，他们是一个电子组合，电子乐队，然后加入了一些爵士的氛围，然后呢他们之前是很先锋式的，所以鸭打鹅，我在知道他们这三个字的时候，我还确实脑海当中出现一个画面，鸭打鹅，什么鸭打什么鹅， 嘿， 为什么要叫这个名字啊？ 刚聊天室里面有人说，哎呀，我不好意思，我看错了，看成了苏打绿啊，鸭打鹅苏打绿是吧？ 但是认真一看，然后发现他们的所有的专辑都是很有新意的， 嗯， 诚意满满，也是说和这个流行的一些摇滚或者通俗的摇滚彻底决裂的那种决心。 我们稍后期待一下吧。同时跟各位分享一下啊，这个刚刚结束的中国女足这边是4-4打平了赞比亚啊，一共4-4的成绩。同时呢，这个女子个人重剑孙一文呢也是闯进了决赛，在今天晚上的19:45也将会来进行决赛啊，我们期待一下。来听听芬兰最近非常火的一位歌手带来的这首歌曲啊 ，Isaac Elliot 带来的 Waving at Cars。 Sometimes you gotta take a chance while it's there. I don't wanna spend my whole life hoping. So tell me, baby, are we going somewhere? We don't need to hold back, not for a minute. I'm painting a picture and I want you in it. Anything you dream of, I'll let you live it. I just need to know if we're going somewhere. Or are we waving at cars just watching them pass? Is that who we are? Just stuck at the start, watching them go by, waiting for us.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娱乐最王牌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早晚联动独家策划，朝思暮想听奥运。 嘿、hey, 你好，我是郭鹏，我们来关注一下来自奥运田径比赛的最新战况以及前线记者的相关报道。 嗨，我是思萌，那么在这期咱们来聊一聊关于体验冲浪运动你都需要准备些什么呢？ 用音乐为你解锁东京奥运会的独家视角，敬请关注上午7-9早安音乐秀，晚上5-7娱乐最王牌，两档节目全阵容带你听奥运。7月23日到8月8日，精彩尽在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我最擅长把美食的秘密传播到更远的角落， 让更多懂你的人品味你的好，喜欢你的美，分享你的快乐。 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我们致力于打造较好又卖座的舌尖品牌。 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广告开放食品饮料行业广告招商，凡在市场上能买到的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 面包蛋糕冰激凌零食糖果方便面 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等，样样能合作。 食品饮料行业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就是喜欢听的。FM 974，音乐更动心。FM 974，就是喜欢听的。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您的企业有贷款需求吗？找北京银行办理创业担保贷款啊，只要是北京注册的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都可申请，利率低，政府贴息比例高，最高可贷300万，快到北京银行申请吧，详询955526。您的企业有贷款需求吗？找北京银行办理创业担保贷款啊，只要是北京注册的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都可申请，利率低，政府贴息比例高，最高可贷300万，快到北京银行申请吧，详询955526。 巅峰之选 ，C 位成团 ，FM 974王牌天团 Band 荣耀出道，音乐、潮流、光影、电波，每一种娱乐都是生活，每一段奇遇连接你我。北京音乐广播 ，Let's go！ 娱乐最王牌，青春归位，铿锵前行。 8:03，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当中的娱乐总排，我是爱哥。 OK， 我是思萌。 对，我们的直播间呢，今天还有另外两位声音出现，我们来让他们先打个招呼吧。 嗯，欢迎， 欢迎鸭大鹅。 大家好，我是鸭大鹅乐队的主唱韩寒。 嗯， 我是鸭大鹅乐队成员三三。 欢迎韩寒，欢迎三三。 觉得三三特别酷，就是从进门到现在一句话没说，这是我听到他说的第一句话。 嗯， 然后我就跟那个报幕机，就像那个鹦鹉一样，在旁边不停的说，这可能就主持人的一种化解尴尬的。 不不不，今天化解尴尬的是来自韩寒那句话，说：“哎，你们这直播间这伞挺有意思哈，挺独特的啊。”我们就是沉浸式的互动和交互，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就是现在看话剧也都沉浸式，所以今天直播也就沉浸式的度假体验。好嘞，今天带着新专辑《生成》来的， 嗯， 所以呢，我们今天也是为你们准备了一份小礼物， 哎， 我们听一下鸭打鹅宣传。 Whoa! 其实这次宣传里面我也选了一些之前的作品嘛，包括这最后一首歌曲比较明显的。 嗯，这三首歌都还挺喜欢的。哎，就是这张专辑和以往的一些专辑会风格有一些出入，是吗？ 对，其实区别还蛮大的。 嗯， 就之前可能会相对比较集中，就是能够比较好的描述，但是这次会融合的更厉害一点，包括融合的范围会更广一点。 对， 嗯， 这次会有一些爵士的感觉在里边。 对，这次爵士啊，像或者像林歌啊，或者是像funk， 都会有，就是可能相比来说，比我们过去更宽泛，包容的宽泛一点。 对，也是很多人就是觉得说，哎，鸭打鹅，这乐队名字也挺有意思啊，就是为什么要起这个名字呢？ 其实是怎么说，就是我们当时2009年的时候刚刚建立的时候，其实之前我和三三我们都有各自的乐队， 嗯， 其实也玩了有一段时间了。然后那个时候呢，我们其实听的东西也可能从爵士到实验到噪音什么都有， 嗯， 那然后就是会觉得想要做一个乐队，它更包容一点吧， 嗯， 那从名字上来说，其实如果你取了一个非常标签化的名字的话，就我们不想让这个名字太去引导观众，我们想听众，我们想取一个这个名字呢，它比较你不知道它是什么意思， 嗯， 就是它的意思非常模糊。那这样的话，其实你听的人可以去自己建构一个他的想象， 就是会有一个剑走偏锋的路线。 其实如果剑走偏锋可以取更奇怪，但是就是当时就觉得可能还是有一个可爱的感觉在里头。 但是你们的歌完全是和可爱这个词儿不挂钩。 你看三三笑了啊，这边笑而不语。 对，我们从 flow 开始，就是其实开篇的那个歌曲就给我印象非常深刻。 嗯 嗯，然后后来就是也是听了几首之后发现，哎，这个风格还挺另类的。 是 那个、时候是实验先锋派吧？ 那个时候其实，三三你觉得该怎么描述呢 ？flow 还是比较明确面对的是听摇滚乐的听众，我觉得是这样的。 嗯， 不像现在深沉这张，其实我们愿意面对更广的一些听众群。 对， 不是单是说你听摇滚，但有可能有其他的听觉经验的这个听众，他也会从也会有一些新的感觉。 对， 是， 所以就是第一张专辑之后呢，第二张专辑就让人印象就是极为的深刻，就跟 flow 又有点不太像了。 非常不一样，是 就是加入了这些元素，是让就觉得你们好像真的是不迎合市场，就管爱谁谁，反正我唱爽了，是吧？ 多少有一点，多少有一点，就是这方面的压力可能小一点。然后另外自己可能也是自己的想要做一个事情，因为我觉得咱们其实也能看到很多说他想要迎合市场， 嗯， 但是你迎就是你并不知道你要去迎合就怎么做才能迎合市 场。没错， 对对 没错， 对 对，所以其中有个概念数学摇滚嘛， 是是是， 对，当时是怎么想说就是一时兴起说要用这个数学摇滚的概念去做一张整张专辑呢？ 其实数学摇滚它英文是 math rock 嘛，它其实是大概在九十年代末到2000年左右，其实就开始出现很多这样的乐队，所以我们当时其实听了很多这样的乐队。其实它是已经是一个固定的一个风格了。 嗯， 对，所以也不是我们说我们发明的。 哦，明白。 啊，对对对对对， 明白。就可能当时我们就是听感上面还没有这么丰富，然后所以听到的一些可能就是摇滚比较多，就普通的摇滚 是 比较多一点，或者说一些流行歌曲 是。 所以就是你们这个风格一出来的时候，当时也是名声大噪。 也希望是这样。 那个专辑封面谁设计的？ 你说 sports 啊？对 对 ，sports 那张是我做的 啊。所以你另外一个身份是？ 对，我其实之前在公司里做过设计师，平面设计师，然后， 哦， 对，平时也会帮那时候帮朋友做一些平面设计吧。 当时这个设计理念呢，就我给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一个非常酷爱运动的，而且很复古80年代风格， 对对对， 的一个女生的背影，而且还是镜像的。嗯， 就当时会觉得。就那段时间，我们会很喜欢那个健美的那种，就八九十年代健美的那些图片。 嗯， 我觉得可能对我来说是，而且他戴了一个头带嘛，就是我其实会想到我小时候，比如说我家里买的第一台电视机，索尼的电视机，那时候有一个日本的那个日文的说明书嘛，它上面就会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女性，她戴一个头巾还。 就是好像在锻炼，就不是说像真正运动员那种，他其实是在健身，就是他不是那种做很强烈的健身， 对， 那种感觉，我觉得当时我们还蛮喜欢这样的感觉的。 对，就是那张专辑之后，好像后来发歌就没有那么频繁了哈，有几年的时间没发。 对。 那都是在除了做歌在做些什么？ 对，那段时间在忙点什么？ 那段时间其实就是应该是我和三三开始花更多的时间在个人的项目上，因为我和三三我们平时也是单独有自己的电子音乐的项目。 三三其实还是有另外一个身份是吗？就是对服装的酷爱。 也不是，我因为我是也同时是一个打工人嘛，就在服装行业工作了非常多年。 是服装方面的设计师。 我自己不做，但是我会负责创意啊、视觉一方面的这个内容。 所以两位这个艺术家真的是 斜杠青年， 斜杠青年 对对对 加艺术家的身份，今天出现在我们的直播间，然后带来了诚意满满的《生成》这张新专辑。我们不妨先来推荐一首歌吧。 对， 先从第一首，你们俩来推荐一首，你们觉得这。所有的歌曲当中最喜欢的， 我觉得可以从无论到哪儿去开始。 好， 无论到哪儿去这张专辑这首歌曲是吧，有没有什么特别要介绍的在生成这张专辑里面？ 我觉得对我来说可能就是我对我来说是我过去没有，我过去没有尝试去描述一些明亮的画面。但是这首可能是目前为止最明亮的一首歌。但是也是发自内心的想要描述这个事情。 现实难免有无奈，偶尔觉得无聊，需要外面走一走，所谓、只要你愿意、反正无所谓、只要你愿意。我会跟随你无论到哪儿去，无论到哪儿去，天上或海里， 您的企业有贷款需求吗？找北京银行办理创业担保贷款啊，只要是北京注册的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都可申请，利率低，政府贴息比例高，最高可贷300万，快到北京银行申请吧，详询955526。您的企业有贷款需求吗？找北京银行办理创业担保贷款啊，只要是北京注册的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都可申请，利率低，政府贴息比例高，最高可贷300万，快到北京银行申请吧，详询955526。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OK， 继续回到娱乐最安排，在今天周六的傍晚陪伴各位啊，有我跟艾科两个人，同时也提醒大家，在收听节目的时候，本节目奖品是由杭州娃哈哈集团提供的价值300元的2000娃哈哈营养早餐，以及一箱娃哈哈的营养快线啊， 喝娃哈哈早餐，早餐开启营养活力， 哇哈哈，非要这么配合一下是吧？啊，那今天我们就是获取奖品的方式非常简单啊，就是大家可以在974最王牌的公众平台上关注一下，然后回复生成两个字，加上你在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就可以了。 对， 这两个字呢是跟我们今天此刻坐在直播间的王牌大来宾是有关系的。 对，亚大鹅，然后是关于北京地区咱们这次现场演出的一个海报。 嗯，没错。 如果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索取这张图片，然后长按识别其中的二维码。 啊，明天啊，刚刚问到了这边的朋友，就还是有一些票的，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现场支持一下鸭打鹅啊。 哎，我们今天要不要有一个那个索票环节？ 啊，可以啊， 能不能 送？问问人家 能送吗？ 哎， 行，那我们就选两位朋友。 给了那个手势是300张的意思吗？开个玩笑啊，就是 好好好， 先欢迎鸭打鹅两位成员啊， 欢迎 三三，欢迎， 谢谢。 哎呀，三三这个终于稍微那个热乎一点了，就刚才我们在拉下麦的时候开玩笑说，是倒时差呢。 嗯 嗯，被你们这个伞的结界挡出去了。 我们就差就是给你端一杯 latte 啊，这个放松一下。 对对 对，一个插那凤梨的一个、 马尔代夫的感觉。 对对 对， 有的时候真的还挺羡慕你们这种就是风格的，就不管是说从做音乐也好，然后在从事的自己的本职业也好，都是比较自由的那种，然后充满了创造力。就像我们也是充满创造力，但是在这个其他的爱好方面，可能就只能是爱好了。 对，你别这样，领导在听的，你的创造力就在直播间啊。 啊，对。 但其实我们其实很好奇，因为两位也是就是兴趣爱好非常广泛嘛， 嗯、 就是视觉设计师，主修化学，嗯、包括三三这边是服装这边的设计工作等等的。 是。 就我特别想问一个，就是音乐之外的问题。就现在好多的，比如年轻人呢、啊，追求一个所谓的稳定啊，或者有一个词儿可能叫躺平啊，加引号的啊，就会觉得你们怎么看待这种所谓的这种稳定的生活态度、生活方式？ 躺平，躺平现在是现在可以说的吗？ 开个玩笑嘛，就是 也很想躺平 啊，是吗？ 也想 躺平了， 就差给你准备一张床了、啊。 就是 伞真的不错， 内心有一个躺平的自己。嗯， 这追求稳定的感觉，你们是觉得应该吗？还是说应该更折腾一点？多姿多彩一点。 嗯， 我自己喜欢折腾的啦，因为就不管是说自由还是稳定，其实是一个相对的状态。 嗯 你做工就是不管是做一个你要坐班的工作，还是说要去创造，最终得明白你自己心里要什么。然后其实对于我们来说，这个有比较强的表达欲的人，还是我对我们两个说还是非常喜欢折腾的人，就是你要停下来可能不太做得到。 就是他们所有的表达欲都融入在自己的歌曲当中了。 所以 是 对，就像我们最早做有摇滚乐队，最后之后又做了个人的项目，然后现在又在回归做一些更加一听的，这个就像生成这张，其实都是就我们这个玩心比较重。有都想一直都在想要创造一些新的东西。 所以这张专辑也是签约摩登首张是吗？ 是的。 是迎合大众了吗？ 你这个话问的。 我们希望我希望说真的迎合到大众。但是对，但这件事情其实不是我们说了算，这件事情我觉得是就人类历史上最神秘的几件事情之一，就你怎么去迎合大众这件事情。对 对，就是酝酿了这么长时间，这生成终于生成了。所以生成了之后，这张专辑的命名是有来历的吗？ 是的，这个来历其实主要是源于他的给我的灵感 啊， 就是可以三三你可以多说一点。我觉得 原来我们准备就是用这个专辑中的名字潮汐来命名。后来我稍微搜了一下，发现有无数专辑的名字叫潮汐， 10000首， 对，有10000个专辑。 然后那个正好当时也在想，就是正好我们是一张专辑做完的这个状态，也会在阶段性的再去听这张专辑，包括以前的专辑。在回顾的时候就发现，就我们真的是每张专辑的风格变化都非常大。 嗯， 那这个当然就是一部分是因为我们想要尝试一些新的东西，探索一些新的表达，另外也是我们在每个创作过程中个人的状态的变化，包括整个环境的变化。 嗯， 其实当时我自己一个比较深的感觉就是，我们尽管在每张这个专辑完成的时候会去想会不会变化太大，需不需要变化那么大，大家是否能接受。 嗯， 但在这个时候我其实自己当时已经发现，其实这种变化状态就是我们的常态。那这个其实跟有一个法国的哲学家德勒兹的一个理论生成，就是一种变化才是不变，这个非常像，所以我们就把这种状态定为我们这张专辑的核心，就叫生成。 唯一的不变就是变 啊，可以这么说，简单来说就是这样。 如果好奇的话呢，可以现在回复生成两个字，记得要加北京地区手机号码到974最王牌。 嗯，我们的大奖也会送给你啊。 是，收到这张这个封面专辑封面的一张图片。 对，我刚听到三三提到了，其实刚刚就是在说到这个名字的命名的时候，是在生成和潮汐之间有纠结过。 嗯， 但其实在专辑里面你们放了intro outro 的两首潮汐，对吧？ 嗯， 这个其实也是一个呼应的感觉在里面。 是的，是的，是的。 我们先来听一下潮汐吧。 嗯， 因为这首歌 这么着急，好家伙啊！ 真的好喜欢， 好喜欢是吧？好的，好的。那先来听的是最开始的 intro 对 的部分是吧？ 如果说我打断一下， 嗯， 如果说我是从 Spots 开始认识他们的话，我可能不是很哈， 嗯， 但这张专辑我就酷爱 啊，非常的哈是吗？ 很喜欢。 来听听吧，鸭打鹅在生成专辑当中的潮汐。 嗯。当时是创作想法是什么呢？有一个灵感的来源吗？还是说就是走到哪儿算哪儿？ 不会是在海边创作的吧？ 没有，其实对，其实是在家里创作了，就是想象中的。对， 三三在笑什么？刚刚突然想到了什么？ 没有，我在海边创作还行。 对，他可能他其实我觉得他在想，你什么叫这首歌在家里？你不就是整天坐家里？对，就我觉得还是一个想象，还是我觉得可能很多创作都其实都是说你基于你的想象，你其实你在哪里其实并不重要嘛。 没错， 就是， 没错。 对，就是说，包括对，其实很多时候是你想象的一个感觉，或者某一个过去的某一个感觉在一个时刻回到你，在一个不同的地点回到你的身上，它不一定是你要到那个地方，到海边什么的。 所以就是刚刚听到这张专辑当中会出现人声部分，然后也是中文唱歌， 是 也是继上海的雨那张专辑，那个 EP 应该是 EP 对吧？ 爱对 爱那张 EP， 对 之后第二次 再以这个中文的形式， 是的， 就比较简单，然后叙述了。我更发现就是这是不是以你们自己的一个风格，就是在用这个语言，然后或者说传唱的方式，变成一种乐器。 会，当然，当然，因为我人声，我觉得是最厉害的一个乐器之一嘛，最厉害的。 所以呢，明天我们应该去到现场去感受一下这种震撼力，因为据说上海场还挺不一样的。 还可以，还可以。 然后不用谦虚，我看到了很多大师的出现，比如说我们非常熟悉的徐志同。 哦，他之前在你们节目里 对经常会出现，也是我们老朋友了。 哦， 对，就是上周上上一周是吧？的那次爵士演出， 我们的那个音乐会里面，在北京音乐广播的音乐会也有一个合作， 对， 跟爵士这方面。 对，所以他明天也会在现场吗？ 他会来的。 对，还有谁呢？ 还有黄建怡老师，然后还有我们的贝斯手 Freddy，然后另外有两位那个和声的歌手，晶晶和司仪。 我能听出来，就是明天是这个爵士之作，因为黄建怡老师好像就是他们，就据我了解，就是他们之前在上海有一个爵士音乐节，是吧？也是做了很多年了。 是的，JZ 音乐节， 对。 那就是两位可不可以聊一聊，比如说你们和这两位爵士音乐人的这种合作的感受，在7月3号上海场的时候，现场那种火花的碰撞那种感觉。 好啊，刚才还忘记介绍我们的一个吉他，我们还有一个吉他手叫阿云嘎， 阿云嘎，是我们熟悉那个阿云嘎吗？ 不是， 是了， 对对， 好。 然后说到那个跟黄老师和那个我们都叫那个徐志同，我们叫老徐啊，就是老黄和老徐，我们就是说怎么跟他们合作，其实主要还是从跟那个老黄开始吧，因为我跟他认识很多年，然后。但是一直没有找到一个机会说我们一起玩一个事情，然后就是后来有一次我在做这张专辑的时候，后来我就带给他听，然后后来我说我就小心翼翼的，我说黄老师有没有兴趣我们以后演出的时候加入我们一起开始玩。 对，好的，留一个悬念，我们先进广告，然后呢稍后回来听听这个小心翼翼的故事。 您的企业有贷款需求吗？找北京银行办理创业担保贷款啊，只要是北京注册的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都可申请，利率低，政府贴息比例高，最高可贷300万，快到北京银行申请吗？详询955526。您的企业有贷款需求吗？找北京银行办理创业担保贷款啊，只要是北京注册的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都可申请，利率低，政府贴息比例高，最高可贷300万，快到北京银行申请吗？详询955526。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2021广播之声青少年艺术节开幕了 ，Get ready for it！ 7月24日至28日，爱艺术的我们欢乐相聚，张开音乐与梦想的风帆，启航欢乐与成功的旅程。详情请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北京广播之声官方公众号。7月28日19:30，收听收看《大师与少年》。广播之声全国青少年艺术节闭幕式直播，请下载北京时间听听 FM。 广播之声，不当你的世界， Get ready for it， 只做你的肩膀。 圣火照亮希望之路，音乐连接永恒未来。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用歌声为奥运健儿加油。 我为你自豪。 错过了618，是不是要等到明年再买了？ 不用，巨人之家已经推出了夏日狂暑季活动，7月3日至7月25日，来巨人之家即可1元购买1800元优惠券包，还有先行赔付、3年3包等9项巨人之家服务承诺，包您买的优惠，用的放心。更多活动详情，致电400-818-0096。每日前100名电话咨询听众送满2000减200优惠券，错过这个活动就亏大了。400-818-0096。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欢迎回来。 回到我们的娱乐最王牌的直播当中啊，在今天此刻的下午的6点到7点钟这一时间段呢，我们王牌大来宾邀请到的是鸭打鹅的两位成员啊， 再次欢迎， 三三三三，欢迎， 谢谢大家，大家好。 对，大家就是听到节目想就是有任何问题，可以在聊天室里面向我们发问啊，同时也可以在974最王牌当中来回复生成，加上手机号码就有大奖送给你啊，而且也会收到的是一张他们的演出海报。 对，我们来补全一下刚才没有说完的那段精彩内容， 老徐跟老黄的故事就记着这个了啊。 是是，就是对，就是当时就是跟老黄说，我说哎，老黄怎么样，要不要加入一下？结果那他其实听过我们未来俱乐部，他非常喜欢未来俱乐部，然后他就说那好呀，我们就玩一个这种。我说可是老黄，我们这次又玩点那个返璞归真的， 又变了， 也不叫返璞，对，就又变了。然后但是他就是因为大家，我觉得就是有时候做音乐或者对人会有一种惺惺相惜吧，就觉得好，那一起玩，就觉得气场还蛮对的，就一起玩了。 对，所以很多朋友可能不知道那个未来俱乐部那张专辑，它打造的那个感觉啊，听感特别像一个去到一个彼岸星球，是吧？ 因为我知道二位应该都是科幻迷，对吧？ 是的，是的 啊，这种重度科幻迷很喜欢这种元素和题材。 对，重度可能谈不上，但是蛮喜，就过去蛮喜欢的。 那后来做爱那张 EP 的时候，就是融了一些，就让你觉得说更加包容了一些。那有难度吗？ 难度还是很大的，我觉得特别是用中文写词这件事情，因为过去我们听的就是过去还是英文歌比较多嘛，就是说它不是说那种说像比如说像我们父母那一辈，他们比如说他听英文歌外文歌，他是那样一个感觉，因为他大部分的歌还是听的是中文嘛。那像我们是从，比如说，我觉得像你们可能也是从初中开始，就是大部分的是英文歌，我觉得80%，也许啊。那所以这个东西，这个语言这个东西和音乐，它交叉到了一起，然后你母语又是中文，所以其实对于。其实中国的我觉得听众其实蛮有意思的，心理上蛮有意思的。对，但是回到我们就是说，那你要创作的时候，想用中文来创作的时候，它是可以写一些微妙的情感，但它有一些行文的方式，你还是想去避免它，不要变成一个就是挑战会更多吧。我觉得 对，我刚听到你说的一个说法，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就是流行歌曲难写。很难吗？在我们概念里，就是因为我们不是这个音乐的创造者，我们只是一个聆听者，就会觉得好像你们那种可能更加难。其实相反是吗？ 我觉得是，可能也许只可能是对我们来说吧，但是我觉得总的来说呢，就是大部分流行就或者怎么说，就因为流行音乐它本身也是很大的嘛，就总有好有坏的嘛。那么非常好的那种，就是大家都觉得听起来质量很高的那种，其实它是非常严苛的嘛。它或者说我有时候我会倾向于说它是一个非常精密的一个东西。就是每一个音符，每一个声音，比如打比方说它混响有多么宽，这都是控制住的嘛。就是比如说第一秒的时候混响是60%的宽度，对吧？然后到第二秒的时候这个混响是100%，那它传达是那样一个感情， 突然就专业了呢。 对，但是其实这并就是说，对，但其实是我们其实不用考虑这个事情，就是它就是它能传达出那些感情，实际上因为它是非常受控非常精密的，所以这个相比你很多摇滚乐或者是所有很多电子乐，其实它并没有那么多的控制嘛。 对，就是以前用这么酷的这个表达方式来诉说自己的创作情怀的两位，然后在这张专辑里面有没有一些情歌呢？就我们想知道酷酷的人 是怎么写小 情歌的， 怎么写小甜歌的啊？ 有哪首歌？ 有情歌吗？三三， 刚刚做了一个 四目相对 扶住额头的表情， 给了我一个白眼。 对， 好吧，那我们就来听一下这首歌吧。嗯，星空注视着。嗯，这首歌当时创作的时候会有一些想象吗？ 会有，就是就可能歌这个歌词它最重要的一个歌词就概括了，就是100万光年的距离也不能阻止我看着你，就是是一种感觉，我觉得就是好像既无望但是又蛮浪漫的。 好，那我们就在这种虚无缥缈当中来聆听这首歌。 来自亚达俄新专辑《生成》当中的这首歌曲叫做《星空注视者》， 就好美的一首歌。 嗯，谢谢。 就我是听这首歌，我突然想到一个最近很火的一个挑战啊，叫做不唱不跳挑战。就听这首歌，根据里面的那个节奏、那个编排，会忍不住去跟着晃动身体。我觉得这个歌可能3秒钟我就破功了，直接输掉了啊！ 谢谢。 它会有很强烈的一个画面感，就是。真的是你看到了一束光，然后在一片漆黑当中，然后你逐渐慢慢去靠近它，就很美很美。 太棒了。 所以就是大家喜欢的话也可以把这张专辑应该付费哈。 对，付费支持一下。而且我看到现在网上有一些流媒体平台的朋友啊，在这首歌曲的留言下面直接贴上了《银翼杀手》的里面的台词。 会有一定的联系。 对吧。 是的。 所以当时创作这首歌的时候也是根据一个。怎么说，以前的那种科幻的概念里面也是跳脱出来某一个想法吗？ 会有一些，其实如果你喜欢银翼杀手的话，那其实那个就是中间有一段歌词嘛，就是星空的秘密像雨中的泪滴嘛，其实这个就是银翼杀手里最后的一个台词嘛，就是他说我看着什么爆炸什么猎户座什么这个但是这句话其实 我对我来说、 嗯、 我觉得它的所谓的科幻 和赛博朋克的意义 嗯 要小于它的浪漫 嗯、 就是我觉得这个因为这张专辑其实也很多时候你要说它另外一个特点就是它还是比较的浪漫、 对 对就是所谓浪漫就是没啥用的虚无缥缈的事情嘛但是现在这个时但现在这个时代就是我觉得是东西太准确了 嗯 太 嗯 那其实有时候会需要一点点的这样的东西 嗯飘着的 对、 嗯、 会需要一点我觉得 所以明天去到现场不建议就是一个人去、嗯、建议带另外一个伴侣然后我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两个人四目相对 不是你不能这么说也可能一个人去之后两个人回 哦、 对吧、 这 是最重要的收获、 这不是我说的 啊 好了这张专辑当中有一首歌、挺好奇的叫我希望、这首歌好像跟全篇的这个风格有点不太一样 是的 是有点摇滚了 是的有一点 这首其实是当时因为我们很喜欢我们有一只猫嗯叫二狗 嗯 然后对对对就是 赖名好养活呗 对对对对有点意思、 okay、 但是它确实性格有点像狗然后就小时候吧然后就是有一段时间它就生了病嘛就感觉它可能就是、可能救不回来或者什么但后来还是救回来但我觉得就是这样的一种情感吧就是说对这首歌影响蛮大的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关于死亡关于我也不知道关于对 死亡 你爱一个东西对对对 其实越是经历到那种时刻越知道我们珍惜的最重要的是 什么对 那行我们就带着这种感觉然后先听一下这首歌我希望 抱紧你我知道你总会离去抱紧你最终我们都会离去抱紧你我希望 我希望这首歌你可以把它寄予任何一种情感比如说对于自己的家人啊、或者说对于自己的宠物 是 对于自己挚爱的一切然后都会给他一个新生的力量吧 其实不管可能就是我们所要希望的那个对象啊、我倾诉那个对象是什么就是因为他是我们最关心的人 是 或者最关心的一种事情其实他那种希望都是一个最纯粹的地方 对 没错 听到这儿的时候很多朋友都已经发来信息了就是我们还要重复一下就是回复生成两个字记得要加北京地区手机号码到974巨王牌然后我们今天的会选两位朋友然后分别发两张票可以吗 没问题 好明天我们现场见 人家已经给了手势了啊就是然后300张对我其实特别好奇比如看到里面绝大多数的歌曲的词曲创作都是三三韩太官方了所以到底是谁负责哪一趴的部分呢还是说真的就是每一首歌全部都是两个人共同来创作的 实际上是这样就是歌词是基本上是我写好然后我一定会去问他问三三我说这个怎么样这一句怎么样所以我觉得那基本上就是两个人做的 就是搭档之间的配合 啊 对对对 共同讨论出来 的对对对因为他有时候会有一些我完全想不到的点觉得、哎、这里好或者这里不好那 其实那就是我们俩完成， 就是没法割裂， 对，没有办法， 这是一个整体了， 对，这是个整体。 那其中有首歌直觉呢，当时这个创作的时候怎么想的？ 直觉好像基本上没怎么改歌词， 直觉好听 啊，谢谢。那个这个歌词其实会有一点像讲很多很多类似的，我们身边类似的人吧，就是说他可能，如果你要用非常白话的去描述的话，就是有很多心气很高的人， 嗯， 我就是一只鹰嘛， 嗯， 那但是实际上你的心气高也经常会带来一个自我的封闭和这个、嗯、和这个就是你要端着， 明白面对， 但是你所以你有时候会希望说我是不是可以放开一点， 嗯， 跟着感觉去跟着感，不要去想那么多的事情，直觉化一点，有些事情，嗯， 打开自己， 对对，有点这个意思， 对、 嗯， 其实就是很多人可能会说你骄傲什么呀，是吧？但是就是我们往往会忽略当下下意识的那个反应， 嗯， 是吧？ 对， 所以我们先来感受一下这首《直觉》。 飞得很高，不在乎去哪里。 此刻听到的这样的一首歌曲是来自鸭打鹅的新专辑《生成》当中的《直觉》啊，同时大家在收听的时候呢，也欢迎随时跟我们来探讨这些关于音乐你的一些想法。稍后我们会选出一位朋友送出两张票啊，记得发送 分别两张， 对，分别两张啊、嗯，记得发送你的在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就可以了。 是的， 刚刚其实就是在跟二位在聊的时候呢，特别我发现关了话筒聊特有意思，我们刚才恨不得就已经策划要把直播间的房顶给掀了，是吧？就觉得这伞其实应该留着啊， 对，有那种热带风情的感觉、 啊、 就是包括听你们的歌也是真的是有种就坐在直播间里然后去到了海边度假的感觉， 太好了， 就是特别适合比如说现在特别火的那个网红地点阿那亚， 嗯、 哎、 我们应该八月底会去演出、 啊、是吗？ 对对对对对， 所以接下来的巡演计划是 八月底哦，九月份去阿那亚，然后后面还有几场演出，青岛、西安，应该都是九月以后。 所以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明天就是在北京的，千万不能错过。假如说你要是真错过了，你可以就身临其境去感受一下阿那亚现场，沉浸式体验啊。 是的， 对，我看到我们公众平台上像三木发来留言就说了，说鸭打鹅的专辑其实需要慢慢品味的，就是这样的话才能够品出其中的一些含义在里面。对，因为很多东西可能。就是我大概略微有点理解，不知道对不对啊，就是好多可能我们脑海当中所形成的一些概念其实非常清晰，但是一落在了语言上面，然后呢用文字再去歌词把它表达出来的时候，其实很多地方会就感觉需要欠点什么，应该补足 的。是的是的， 还有一点挺重要，我觉得需要把我们原来的这些习惯性惯性标签全部切割掉。 嗯， 比如说你觉得你去 Live House 就要看一个非常摇滚的非常身体的然后 狂躁的一个演出，其实并不是，你也可以以一个比较沉静的姿态抛弃掉你以往对舞台的一个感觉，然后就是全身心的以一张白纸的状态融入到这个演出里面，相信这个是会一个更是对大家来说会是一个更棒的体验。 三我补充一下，三三说这个我觉得特别想说一个事情，就是说其实我们之前我们个人的项目，其实亚大鹅也过去去欧洲演出，其实有一段时间去了蛮多，然后我们个人也是我们之前跑了，就是说我觉得对我来说，你说欧洲的观众和中国的观众有什么区别，我并不觉得他们有多么的 厉害， 所谓的厉害，这个我真的没有。但是有一点就是他们说去看演出，他们会说我要去个 concert。Concert 是个演唱会嘛？ 对， 他不会说我今晚我去 live house。那其实这观念上是一个不一样，就是说我要去听一场音乐会，那不管它是什么样的演出，它是 摇滚，不管是在哪里 啊，它是噪音，对，它是不管它是，但是是 concert， 所以是一个他要去欣赏音乐嘛。那所以就是国内呢，可能我觉得这不是问题，但是它是一个被导向导到一个说哦，我去 live house 就是看摇滚乐， 为了嗨啊， 对，为了嗨。 为什么这个乐队不嗨？ 啊，对，这个可能有点需要可以调整一下。 对，这些标准我们可以重新再。 定义哈， 十世纪，二十一世纪了，已经 真是。我觉得现在可能很多听众真的是他们的耳朵也太挑剔了， 是 就是从以前听那些很土嗨的歌，也变得更加的高级，然后接受度也更加的宽泛了。 是， 所以这张专辑，我觉得不仅是你们和他们之间最好的一次对话，然后也希望就是大家去到现场的时候能够身临其境感受那种氛围， 是的， 这是最重要的。 对，用一个开放的心态去沉浸在其中，对吧？ 是的，是的。 那么最后一点时间，如果说让你们用一首歌来收尾的话，你觉得《生成》这张专辑里面哪一首歌比较适合？ 潮汐二， 潮汐二， 我就知道， 很喜欢。对， 就是一个 intro， 一个 outro， 是吧？好，那我们就用这首歌曲来结束我们今天这段访谈。但是至少说，我们俩聊得还挺开心的。就是我们明天现场，期待能见到一个不一样的演出。 对，也很高兴在娱乐最王牌请到了鸭打鹅啊，三三跟韩寒。 谢谢。 对，再有一点时间，我们再来预告一下，明天是在哪里？ 在糖果三层， 对，几点钟？ 8:30开始， 会有亚达鹅的现场，然后不要错过啦！ 沉浸式的体验，我们共同来期待。 这首歌来结束我们这段访谈，然后就真的是那个画面感，是所有的人都看完了一场音乐会，然后慢慢逐渐从那沙滩上散去的感觉。 哎，我特别想 回家了。 对，问问二位，就是如果是这张生成这张专辑，你们比如我给一个限定啊，就是你们希望大家听完之后，从一听到十，听到潮汐二，听到结束之后，你们希望大家就是浮现出来的颜色是什么，或者关键词是什么？哎，这个就很开放式啊，随便说，相信你的直觉。 我觉得蓝色吧， 蓝色是吗？ 对对对， 哎，蓝色是忧郁。 那三三你觉得呢？ 灰色是不想说。 怎么感觉 我第一个反应其实是彩色。 彩色的， 是的。好嘞，那就像他们的专辑封面一样，我们也希望就是将来会出现更多让我们意想不到彩虹一般的专辑，好吗？ 好， 我们最后一首歌，然后切回到这个彭坦和春晓。 好的好的好的，切回来啊。 无尽爱恋，为什么？就因为他们的歌曲采样其实也挺特别的，就是你没有一个怎么说，你身份的转化和生命的跨度，你没有孕育过一个生命，根本对前面这个白噪不会觉得有感触。这是一个 baby 在肚子里的声音，所以也是他们一家三口第一次合唱《无尽爱恋》。